C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师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个星期咧，我哋啊介绍曼德尔斯塔姆呢一位俄罗斯嘅诗人啦，今集继续啊。 系啦，上星期我哋讲紧呢个知识分子嘅命运咧，慢慢走向黑暗啦。最后一首我哋都系嚟到咗一个午夜嘅彼得堡， 啊， 诗人喺度等紧敲门。点解佢要等紧呢个秘密警察敲门咧？其实佢已经预感到自己嘅命运，因为咧佢写咗好多其实。已经有啲不满嘅诗啦，但系直接嘅导火索咧，令佢被判流放嘅咧，就系佢写咗以下落嚟呢首被称为斯大林讽刺诗嘅《我们活着，但感觉不到脚下的土地》。 我们活着，但感觉不到脚下的土地。曼德尔斯塔姆，我们活着，但感觉不到脚下的土地。十步之外，便没人听见我们。每当开始要说点什么，便会提起克里姆林宫里那个山地人，他的手指黏滑如鼻涕虫，他的话绝对如清脆，他的蟑螂如此大笑，他的靴尖闪亮，他有一些细脖子的头目围绕他，他玩弄这群半人类的奴性，他们叽喳咪喵呼咽，只有他拍桌子怒敲，他打造命令如打造马蹄铁，击中下身、前额、眼睛、太阳穴。当他处决某人，那是奥塞梯人，把姊妹放入口中细嚼。 我们活着，但感觉不到脚下的土地，就是曼德尔斯塔姆的诗了。 有时你不知道诗人到底是勇敢呢，但是真的这么天真。这首诗真的摆到明是你在一个暴君的统治下，你哇你直头点名咁滞，克里姆 宫咪 送死咯，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个山地人，哇，跟住咁样讽刺呢个暴君，哇，佢嘅手指好似鼻涕虫咁，哇，佢嘅胡须好似蟑螂咁啊，斯大林有两撇好大嘅胡须噶嘛，跟住仲讽刺埋佢嗰啲奴才啊，哇，好似啲佢话呢班半人类嘅奴才啊，佢哋吱喳啦、喵呜啦、呜咽啦，哇，好生动啊，嗰种奴才围住佢转嘅时候。呢首诗咧，其实曼德尔斯塔姆咧，佢写嘅时候咧，佢真系唔敢拎出嚟发表嘅。但系佢咧好天真，有一次聚会，朋友聚会嘅时候，佢读俾佢背俾大家听，跟住有一个人告密，一告密即刻就拉佢啦。拉佢嘅过程咧，其实咧都发生过一段插曲嘅，就拉咗佢之后咧。斯大林咧就睇咗佢嘅诗，斯大林系自己都写诗嘅，你知唔知啊？咁写诗好差啦，当然，但系个诗歌爱好者嚟嘅。咁斯大林咧就打电话俾嗰阵时俄罗斯最出名嘅小说家，大家知唔知就系呢个帕斯捷尔纳克啦，即系写日 嗰个啦，系 齐雅歌医生嗰位帕斯捷尔纳克。咁其实帕斯捷尔纳克系曼德斯坦姆嘅好朋友嚟嘅。咁但系斯大林嘅电话好奇怪，佢问帕斯捷尔纳克，佢话你识唔识曼德尔斯坦姆啊？咁帕斯捷尔纳克话梗系识啦。咁斯大林话你觉得佢系咪一个大师，一个天才？咁帕斯捷尔纳克咧就好单纯啊，佢唔知发生咩事嘛。佢话咁啊算唔算大师嘅？佢系一个好优秀嘅诗人。咁跟住斯大林話：咁得啦，我拉咗佢啊！既然你話佢唔係大師，咁我都唔使咁珍惜佢啦。哇！跟住收咗線咧，法師謝納克就哇，先知道發生咩事啊，就好後悔啦。咁就係咁揾人幫手去撈佢啦。咁但係都已經無濟於事啦。咁因為呢首詩咧，阿曼德爾斯塔姆咧就第一次被流放，已經係流放到去一啲真係好偏遠嘅地方啦。 其实他写这首诗之前呢，几年前呢，他已经写了不要向任何灵魂吐一个字的了。 但是他不单止吐一个字，他还讲这么极端的说话，真的很勇敢可以说，其实是。但是开头第一句呢，我最喜欢，我明活着但感觉不到脚下的土地。你想一想这种状态真的完全是可能的。即是你的生存你是虚浮的。在那个时代你完全是你的思想被控制。你的生活呢不是真实的生活。 我们活着但感觉不到脚下的土地。跟着下来有是的，我躺在大地里，我的嘴巴在泣动。 是的，我躺在大地里，我的嘴巴在泣动。曼德尔斯塔姆。是的，我躺在大地里，我的嘴巴在泣动。我说的话每个学童将默默记中。大地再红墙比任何地方都要远，它斜坡的自由度意外地开阔，一直朝着田野伸展。只要大地上最后一个奴隶还活着。 有人话佢呢首诗呢系佢处于一个被监禁嘅状态嘅时候写嘅。佢被监禁住喺嗰阵时嘅秘密警察总部。咁、但系呢后嚟啲人话曼德斯塔姆呢佢曾经短暂咁样放返出嚟嘅时候呢佢从嚟唔提佢被监禁嗰大半年发生过咩事。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啦会发生咩事啦。咁呢度呢系佢预言住自己嘅死亡。但系呢入面呢系好硬正嘅，你觉得佢係好不屈嘅。佢话就算我埋葬咗呢，我个嘴都仲喺度讲緊嘢。而且我讲嘅嘢呢未来嘅呢啲学生啊係会背诵落嚟㗎喎。咁呢个讲得一啲都冇错，就喺呢个苏联倒台之后呢，曼德斯塔姆嘅诗呢係被选咗入呢个学校嘅课本，被每一个学生去学习。即係呢种力量，呢种诗歌嘅伟大嘅力量，佢自己都知道。佢话你一时半刻你消除咗我的生命，你消除唔到我嘅诗歌。咁佢入面呢讲到自由呢样嘢系点咁硬正。佢话大地呀喺红墙呢，莫斯科红墙呢，佢系比任何地方都要远嘅。即系佢嗰个地平线嗰个弧度。点解呢？因为佢有一个自由喺度撑住佢。佢嘅自由度越变越硬。佢话而且佢嘅自由呢系意外咁开阔。佢嘅自由系会扩展嘅。虽然你话现实中1930几年的苏联是谈不上自由，自由是被收紧，但是大地的自由在伸展紧。为什么他在伸展紧呢？他又用了一个典型的曼德斯塔姆的反讽，他说只要大地上还有一个奴隶，那对自由的渴望呢就会继续伸展。 哎呀好悲啊， 非常之，但是我觉得哇这首诗很适合作为他的墓，即是墓志铭这样刻在他的墓碑上面，很伟大。 跟住又曾经我的国家跟我说话， 曾经我的国家跟我说话，曼德尔斯塔姆。曾经我的国家跟我说话，溺爱我，轻轻训斥我，不读我。但是当我长大成了目击者，他立即注意我，立即像一块镜片使我着火，用来自海军部大楼的反光。 曾经我的国家跟我说话，就是曼德尔斯塔姆的作品。 这首短诗呢很多人都其实最近很多人在大陆引用，即是很明显你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一个自我认识自我发现的过程，跟着才是进入一个反叛的过程。佢呢度就係蘇聯呢個極權國家同一個知識分子嘅關係啦。啊，如果你一開始好似曼德斯塔姆佢早期嘅時候寫一啲純情嘅抒情詩啊，關於美麗嘅俄羅斯啊等等嘅時候呢，國家呢就好似啊，唉，我錫你啦，我溺愛你，我會輕輕地鬧下你啫，但係唔會點你嘅，最多都係唔睇你嘅嘢啫，不讀我啫。但係當你成為咗目擊者，你睇到黑暗嘅一面嘅时候，甚至你想将黑暗嘅一面写出嚟嘅时候咧，佢就会即刻睇到你啦， 着火啊！ 啊，仲要系好似一块嗰啲棱镜咁啊，即系会聚焦啲太阳嘅光，将你烧着啊！咁呢个又令我谂起1984，即系老大哥永远都喺度望住你嘅，只不过系迟早问题， 同埋你嘅反叛嘅程度。你一有少少意欲，佢即就烧着你。佢仲系用海军部大楼嘅反光嚟点着你。 系曾经我的国家跟我说话，跟住落嚟有积聚如山的人头走向远方。 积聚如山的人头走向远方。曼德尔斯塔姆，积聚如山的人头走向远方。我在那里变小，他们再也不会注意我了。但在被深爱的书籍和儿童游戏里，我将升起来说，太阳在照耀。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呢首诗是一个讽刺又好啦，悲剧又好啦。其实呢一段是在另一首长诗里摘出嚟嘅。嗰首长诗呢叫《斯大林颂》。 嗯， 为什么叫《斯大林颂》呢？是曼德尔斯坦姆呢嗰阵时呢走投无路，被流放之后呢，翻到嚟呢又唔俾佢入省居住，又唔俾佢有工作。咁呢嗰陣時佢啲朋友就同佢諗計啦，話既然你寫詩得罪過斯大林，不如你寫返首詩氹返佢啦。 哦，所以 佢真係寫咗一首斯大林頌。但係嗰首斯大林頌呢好搞笑㗎，其實我睇過呢，係你話係頌又得，你覺得又係諷刺佢又得。我諗如果斯大林嗰陣時真係有機會睇到嗰首詩呢，我諗佢係會嬲嘅。尤其你睇入面呢一段係詩人佢話積聚如山嘅人頭走向遠方。喂，你擺到明係話佢即 係 殺人如麻啦，係啦。咁呢度我又好佩服曼德斯坦姆，就係其實佢真係一個天生嘅詩人。佢連講大話佢都唔識講，佢想講大話去氹呢個暴君，佢都忍唔住會講出最真實嘅。佢心入边嘅说话喺呢堆人头入边啊，佢啊系被埋喺入边，佢就好开心啦。他们再也不会注意到我，就同上一段有关系噶嘛。上一首诗佢话佢即刻被注意到嘛，佢要躲喺啲被杀嘅人入边，佢希望唔被注意。但系咧佢又好倔强，佢话好嘅书入边喺儿童嘅游戏入边咧，我仲会升起上嚟，话太阳仲系喺度照耀紧嘅，黑暗咧唔会垄断咗呢个时代。 唉，同埋呢首诗有个注释咧，系讲到曼德尔斯坦姆曾经对夫人讲过话，点解我一谂到阿斯大林，我眼前就出现人头，就系积聚如山嘅人头。 我谂即系咁样谂嘅人好多，但系写出嚟嘅人，即系冇人会写出嚟啦。 跟住落嚟，我哋听听芝拿塔莎十节姆佩尔。 芝拿塔莎十节姆佩尔。曼德尔斯塔姆，以他不稳甜蜜的脚步吃力地跛行在荒凉的大地上，他走着稍微领先他快步的女友和小他一岁的青年，那拖累他的驱使他向前，他一定知道是那正来临的使他放慢脚步，他一定知道在苍穹下，在这春天，母亲大地已准备好接纳我们，知道她会永远这样下去。有些女人，她们如此亲近潮湿的土地，她们的每一步都是响亮的哀动，她们的使命是护送死者，并第一个迎接复活者。要求她们爱苦是一种犯罪，跟她们分开超出我们的能力。他们今天是天使，明天是坟墓里的蠕虫，而后天只剩一个轮廓。那迈过的脚步如今已难以企及，花朵不朽，天堂完整，而将来只是一个诺言。 呢首诗咧系佢几乎系最后嘅作品啦。因为嗰阵时咧佢被流放去咧一个叫做涡罗涅日嘅地方。涡罗涅日咧系依家都仲系好荒凉嘅地方， 应该都系鬼地方嚟噶。 系啦系啦，又冻啦，又偏僻啦，讲嘢语言又不通啦，即系佢唔系用俄语嘅嗰度。咁咧佢咧就喺嗰度咧就识得一个当地嘅一个女老师啊，就叫呢、這个叫娜塔莎嘅，咁系佢嘅读者嚟嘅。就對佢夫婦都好好，成日嚟幫佢哋啦。咁但係呢個娜塔莎咧，佢本身咧，佢又係有一隻腳係跛嘅。咁即係都係一個好值得同情嘅女仔。曼德爾斯坦姆咧就嚟離開呢個流放地嘅時候咧，佢咧就將呢首詩咧寫咗俾娜塔莎。咁並且咧，佢同娜塔莎講啊，話呢首詩係我最好嘅作品。如果我死咗咧，你要將呢首詩咧送俾普希金紀念館。点解佢会咁重视呢首诗呢？呢首诗好美妙嘅一个地方呢，其实佢将俄罗斯女性嘅命运写晒入去。俄罗斯女性嘅命运呢，缩影喺呢个娜塔莎呢、這个即系跛咗一只脚。佢话娜塔莎呢，吃力地跛行在荒凉的大地上。呢、這个形象呢，如果我哋有睇塔可夫斯基部电影镜子呢，你会睇到佢妈妈嘅形象。又是这样的。那塔可夫斯基的妈妈呢也是一个诗人的妻子。因为塔可夫斯基的爸爸是一个诗人。那里面呢这个缩影一个肩负住不应该被他这么瘦弱这么残疾的身体所肩负的重担呢，就是俄罗斯的重担。这个重担呢最早是来自沙皇时代十二月党人。十二月党人呢被集体流放之后呢，他们的妻子呢就是这样啊，去不断去探望他们啦，帮他们记低他们所经受的苦难啦。那去到当代呢就更加是啦，即是好像曼德尔斯坦姆他太太啦，还有上一集我们提到古米廖夫的太太阿克马托娃。阿克马托娃都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将来我会介绍他的诗。那阿克马托娃有一句话呢可以印证到这首诗的，就是他呢阿马托娃佢嘅丈夫死咗之后，佢个仔就被捉入监狱。咁咧，佢就会每日去排队啊，去监狱度咧见个仔。咁佢话佢有一次排队嘅时候，其实佢嗰阵时已经万念俱灰，又唔写嘢噶啦。有一个同佢一样排队嘅一个女人啊，认出咗佢系一个诗人，就同佢讲话：阿马托娃，你可唔可以为咗我哋将呢一切写落嚟？咁阿马托娃咧再重新执起支笔，就重新写诗为呢一。班去探望仔死咗老公或者老公被流放咗嘅女性去代言去讲出，咁其实呢个曼德斯坦姆呢度都讲啦，佢话他们今天是天使，明天是坟墓中的蠕虫，即系佢哋都会死嘅，吓呢个好冷酷嘅现实。但系呢花朵系不朽嘅，天堂系完整嘅，将来系一个诺言，诺言系等待你去旅行噶嘛， 系。自娜塔莎十節舞佩爾，哇！呢首詩真係 好感人啊！尤其頭先仲有一句咧，我要重新講出嚟。佢話：他們的每一步都是響亮的哀動，他們的使命是護送死者。 我又想起之前係我上一集講首詩入邊有提到老虎呢個字。 係啊，老虎啊，佢話三樣啊嘛，三個意象嘛，老虎、監獄。同埋呢個鳥啊嘛， 係， 即係呢三樣嘢就組成咗上個世紀嘅俄羅斯。 係，最後我哋要聽聽，這是我最想要的。 這是我最想要的，曼德爾斯塔姆。這是我最想要的，沒有人跟著，飛升到一束光背後，去到我不存在的地方，而你在圓圈裡照耀，幸福。莫过于此，并向一颗星学习一束光的意义。如果它是一束，如果它是光，那是因为低语使人温暖，而摇舌使人强大。而我想跟你说，我的小亲亲，悄悄地，通过我的摇舌，我把你交托给那束光。 这是我最想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作品。 这首诗为什么最后来讲呢？因为这首诗是最感动我一首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就是写给他太太的。那可以讲呢，他太太一直对他真是不离不弃，相依为命啦，流放跟着他啦。当他去到最后一次流放的时候，没办法只跟埋去呢，他就不断地写信，但是都没有收到回信。那是他死了之后呢，先至通过他的兄弟来转告他太太的。那他太太呢，跟住就一直以未亡人的身份呢，那就一直在度记忆他的诗，没办法写下来的。几十年下来，过了成差不多五六十年了，终于这诗是流传了下来，因为他太太都活了很久。可以讲呢，是对他们两个那种，有人认为呢，其实曼德尔斯塔姆是两个人来的。即如果没有他太太，亦都没有他的诗的流传，即是这个诗人的存在。那这首诗很简单啦，但是很感人，就是说他对他太太的感激啦，还有呢，他说他要将他交托给一束光。他最后他知道自己已经是即是死到临头了，可以说是。但是他希望呢，你即是我爱过的人呢，是可以向一粒星学习一束光的意义。这个意义呢，就是一种幸福。即是如果我们人生是永远存在着向这种美好的事物，向这种永恒价值的认可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放心将你交托给他，因为他已经没有其他人可以交托，他没有仔女，他的朋友都死了，他也不知道俄罗斯的命运将来是怎样，他唯有是将他交托给这束由星星发出来的光。 为什么可以有这么悲惨的一个诗人呢？ 因为有这么悲惨的时代咯，因为有这么荒诞的体制，有这么恐怖的一个政党曾经存在在俄罗斯。诗人是象征自由的嘛，自由肯定是首当其冲被扼杀的，在这样一个时代。在中国古代讲的就是这个国家不行诗人行嘛，即是时代越惨，咁诗人写嘅诗就好似越好咁。但系呢个代价呢，就系你自己嘅命运咯。即系就好似杜甫咁啫嘛，杜甫嘅诗写得咁好，但系佢个仔饿死咗，佢自己系又穷困潦倒咁样死，即系一辈子都系咁样，即系喺嗰个时代入边。但系佢留低嘅就系咁伟大嘅诗咯。咁曼德斯坦姆呢，即係都係咁樣。咁我又鍾意佢呢，佢即使係最悲惨嘅时候，佢都唔会忘记友情。呢度佢 有小亲亲啦，我的小亲亲。 悄悄地同你讲，即係讲一种叫做枕边嘅话一样，呢首诗。咁呢首诗呢，佢其实好少即係咁直接写俾佢太太嘅爱情诗嘅。但是这首呢，他真的完全可能到了最后的关头。 哇，不写没有机会了。 他要将这件事寄托出来咯。 是，那我们一连两个星期介绍了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唉，感觉 好沉重啊。 是啊。希望下星期呢，廖伟棠再介绍什么的诗人给我们。 希望会有些轻松一点的诗呢。 好，下星期再谈了。拜 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